朝鲜军民都严厉谴责不法无法的联合国制裁决议是一个美国等敌对势力穷凶极恶的制裁施压和挑衅行为的产物，是一种对朝正面挑战。朝鲜人民军军官申国哲说，联合国这次通过的制裁决议是一种对我国主权和生存权的严重侵犯。他清楚地说明不共戴天的仇敌美帝国主义者极为毒辣的对朝孤立扼杀阴谋活动达到何等地步。如果美国不放弃要扼杀我国的冒险企图，把局势继续推向战争边缘，那么在天降名将的领导下成长的白头山革命强军会用紧握在手里的无敌的枪杆子彻底炸毁美国本土，在反美圣战中争取最后胜利。冶金工业省副相杨浩、216师惠山三池渊铁路铺设旅团长桂胜南、南浦市江西区宝山合作农场管理委员长金东成说，这次美帝国主义者盗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炮制一项全面禁止我国正常贸易活动和经济交流的恶毒的制裁决议，来公然表露出了要扼杀我们思想、我国制度和人民的阴险居心，这是绝对不能予以容许的。他们强调，既然美国无视我们的屡次警告，执意炮制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我国就会让敌人对其跨世纪向朝鲜人民所干出的穷凶极恶的犯罪付出千百倍的代价。